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省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hello， 又到了北京时间21:01，在每个周六夜晚上9点钟准时收听什么节目呀？2018年的每个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周末好，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呢来跟大家空中约会。不知道各位呢整个一周过得怎么样啊？哎呀，这每个工作日当中的自己都会呢是忙忙碌碌的，好像呢每天都是被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和梦想，乃至呢自己的一些近期的目标和计划所叫醒，然后呢一忙啊就是忙一整周。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总得让自己好好的这个舒缓一下，有没有？舒缓一下节奏，喘口气儿哈，刚好就可以呢在周末的夜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 DJ 麦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现在的天气情况。哎呦，挺凉爽的啊，下了一点小雨，不知道正在路上的你心情如何。还有呢很多在网络上通过呢网络收听神器来收听节目的外地的朋友、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你那边天气怎么样？今天晚上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传递怎样的音乐祝福？想跟 DJ 麦聊点什么？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了，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即时互动。同时在麦家族麦 home 的微博下面呢找到我们的点歌贴，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你有微信吗？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在转动，我风雨沉重，夏天里的热浪，冬天里的太阳，眼神都融化，有谁能抵挡舞池里的热浪，你眼里的光芒，舞步在转动，我风雨沉重，夏天里的热浪，冬天里的太阳，眼神都融化，有谁能抵挡，嘿耶，谁能抵挡，哦吼，哦，风雨全场。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今天的开场歌呢，让大家来跳动了一下。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需要一点点周末的味道和周末的节奏。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周末会去选择热舞一下呢，小跳一下，放松一下。如果呢你此时此刻只是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找到属于你的这个状态啊，摇摇晃晃也不错。这首歌来自今天麦家族的沙发点播。 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有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会唱的朋友。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播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此刻变成粉红色， 情有点甜， 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准备 为你播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 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这首歌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现场当中呢，来自于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蓝莓果酱ID 这位网友，他说我爱你不仅仅在言语，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爱我的样子，我爱你。也是点给自己的歌是吧，特别想听这首对唱歌，很甜呐 啊！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的这个点歌这个沙发点给你了，好不好？ 蓝莓果酱。诶，今天呢抢到板凳的同学雪玲儿有一点点的不爽啊，由于呢这个今天的沙发没有抢到，没关系，二楼的你安慰一下你啊，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同时今天大家可以呢跟我们一边唱歌听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互动行列，刚刚的几种方式你都找到了吗？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直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的点歌贴之后呢，点歌比较快哈、啊。然后呢看到了有位同学来一个后门点歌，他呢是最近演了非常火的这个腾讯视频这个全网独播的一部剧啊，很酷的一部剧，叫《暧昧侦探》，四个人三个行两条路一桩案，好在中午的时候会首播，然后呢为大家带来有趣的这个青春的悬疑的好玩的故事哈、啊。那点播的这首歌就是每次会点的就对了，来自刘美人同学的祝福点歌，希望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女生啊越来越漂亮。 Touchdowns on your runway. I'm Texas forever like Bombay. And I'm Rambo on the yo. I'm billionaire rich like John Jack. I'm Camo on the yo. These thoughts can't clock me nowadays. You wish I was your pound cake. Boy, you know I look good at four. Wish I was your baby mom. Want me to come around and give you good karma. But no, we escalate up in this bitch like elevators. Of course, sometimes shit go down when it's $1 billion on the elevator. Of course, sometimes shit go down when it's $1 billion on the elevator. Flawless. Ladies, tell them I woke up like this. I woke up like this. We flawless. Ladies, tell them say I look so good tonight. Goddamn, goddamn, say I look so good tonight. Goddamn, goddamn, goddamn. I wake up looking this good.If I could. Got that yaki, that wavy Brazilian. Them bitches thirsty. I'm Hungarian. Nikki BB eating diamond fangs. Barbarian. Yo, like MJ Doctor, they killing me. Pro before, I know they hope I fall. But tell them winning is my motherfucking protocol. Cause I score before I ever throw the ball. These bitches washed up and ain't no fucking soap involved. It's every hood nigga dream, fantasizing about Nikki and B. Curvilicious, pussy served delicious. Mayday, mayday, earth the bitches. Slap these hoes on they ass like we birthing bitches. The queen of rap, slaying with Queen B. If you ain't on the team, you playing for Team D. Cause we A-listers, we paid sisters. This watch right here done phase blizzards. I confess I woke up like this. All this drank in my cup like this. All this ass on that flawless dick. Instagram under the flawless pit. Flawless city with these flawless titties. I got all these hundreds, you got all the 50s. I'm with some flawless bitches cause they mild and pretty. Cause niggas love bad bitches that be on a grizzly. Throw the ass back, I be on my frisbee. Princess cut diamonds on my Disney. He want Monster Nikki in Sri Lanka. I told him meet me at the Trump Ivanka. I said, come here, let me show you how this cookie tastes. This, that, yeah, nigga, eat the cookie face. Rod.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辛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Mike 辛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on my mind，青春有你 on my mind。21: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全球限量整周的周末来播出。每个周六夜的晚上9点，每个周日晚上10点，DJ 麦在空中等你。看到了，在新浪微博中的同学呢，除了在点歌厅之外呢，还有很多同学啊，生怕自己的祝福和点播，包括呢想听的歌曲啊，以及想传递的一些这个这样小小心愿，怕石沉大海，怕被很多粉丝的留言所。演下去之后呢，有很多人使用了各种手腕、手段和心机。这位叫做折子的朋友，他说呢，很好很好，你好你好，特别想点播一首歌曲，希望自己的愿望可以达成，想听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给小雨，希望呢祝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也想呢对他的妈妈说一句，跟他的妈妈说一句，跟他的妈妈说一句，阿姨您辛苦了，也希望他可以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告诉他，在勇敢向前的路上呢，会有很多人一直默默的陪着他。接下来呢，可以呢照顾好自己哈，把这个心愿呢送给小雨，也希望呢每一个啊。这样的这个粉丝朋友都可以呢把这样的爱传递出来，这首歌来咯，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

白，我等的人，你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路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总有一天你会遇见那个人，你会在某一个街角紧握他的双手，紧握着他，好像下一秒就会失去他一样的在乎。这首歌曲遇见来自于在我们的微信这位蓝岭西同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的这个大声说出口的一个表白告白啊。刚刚说了今天的是5月19号明天就是520了，他说呢今天要提前在节目当中呢大声的对自己心爱的他啊说出这份爱哈，因为呢身体原因要做手术，特别的想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歌曲，要送给一个人，就是照顾我的他，也算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秀恩爱啊，送给他的老公田海军，想对他说谢谢你的包容，当然也感恩让我们可以遇见。来来来，今天晚上还有哪些同学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或是提前哈、秀一波恩爱，走一波，对不对？不要忘记现在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来预约一下自己的传递祝福的小小位置啊，拿好号码牌，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直接发布呢及时看到，以及呢麦家族麦后的点歌贴正在为大家开放中，还有麦星群众多一二三群在等你，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新浪微博众多互动的朋友，哇，你们的留言让我有一点点这个怎么点进去哈？好，哇，这么多，哎，刚刚有位同学是哪一位啊？我找一下，来看一下哈，是这个差点是帅哥这位吗？好，头像应该是杰伦的卡通头像哈。麦同学啊，明天呢就是520了，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表白一下，虽然我自己还是单身本人，但是呢，相信呢。一个人呢也可以过得很精彩，一个人就不能有爱了吗？一个人就不能过节了吗？一个人就不能甜蜜了吗？一个人只能吃狗粮吗？啊，那么多这个撒狗粮呢，送给单身的朋友一首歌好了，好吧，单身就是你啊，说你呢啊，单独的那个啊，单崩的那个啊，一个人能不能精彩，当然可以。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迷信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 新听说呢，我来报道一下519对于明天的520来说你很重要，可以呢爱很久很久，我要久，可以这么理解哈。青岛他说，可能今天晚上前段节目呢会在路上听广播，怀念飞驰在路上听节目的感觉。你用什么样的姿势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麦家族报道了没？ Yeah!

520了，心里想的那个人有没有快快的出现？如果呢还没有出现的话，不妨呢给自己安排一个任意门，想去哪里看到他就去哪里看到他。人任他说呢，马上五月天要来沈阳开演唱会，想听一首五月天的任意门。哦，这个任意门点错了吗？先给你杨丞琳听听看的哦。 Tricks that you do with your body, got all of these diggins, they crowding around you like they seen Beyonce in here. She here, she here. You want your own and you need your own, baby. Who am I to judge? Cause how could I ever trip about it when I met you in the club? I make enough for the both of us, but you dance anyway. You know I was raised in the A, shawty, I don't mind if you dance on a pole.That'll make you a shawty, I don't mind when you work until three. If you're leaving with me, gon' make that money, money, money. Your money, money, money. Cause I know how it is. Gon' handle your biz and get that money, money, money. Your money, money, money. You can take off your clothes, long as you're coming home, girl, I don't mind. No, I don't. When you get off of work, I'll be ready to go in the Rari. And when we get home, we'll have us our own private party, you know. So I don't worry at all about the things they do or say. I love you anyway. You can twerk while in a split. You racking up them tips. Your body rocking, your booty popping. I'm proud to call you my boo. They be looking, but they can't touch you, shawty. I'm the only one to get it. So just go ahead,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Shawty, I don't mind. If you dance on a pole, that'll make you a shawty. I don't mind when you work until three. If you're leaving with me, gon' make that money, money, money. Your money, money, money. Cause I know how it is. Gon' handle your biz and make that money, money, money. Your money, money, money. You can take off your clothes. Yes, sir. Long as you coming home. I just wanna cut her up, tryna beat it up. Tryna take somebody chick, turn her to a slut. Tryna fill my cup, tryna live it up. Put some hundreds on the app, walk her out the club. Yeah. Lap dance for the first date. Bet I throw a few bands, that's third base. It's okay if you work late. We can still party like it's your birthday. We can still party hard in your birthday suit. Knock the booty out the park like my name Beirut. Shawty, she just wanna tip, I just wanna see you strip. If you do me like you love me, shawty, you might get rich. Have her own cake, her own place. Her own gas, no Rolex. When we're in the bed, she like to role play. Tell a friend to join in both ways. Shawty, I don't mind. If you dance on a pole, that don't make you a. I don't mind when you're working till three. If you leave with me, girl, I know you gotta make that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Cause I know how it is, girl, go and do your biz. Make that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You can take off your clothes, long as you're coming home, girl, I don't mind.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松中，就在你最最钟爱的 Beijing Music Radio FM97.4。每一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无论在怎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风雨无阻，空中相约。今天的北京夜晚呢，空气很舒服，微微凉，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啊，来了一点点一点点的小雨。如果雨之后我们邂逅在空中，你有话要讲吗？ 雨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段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燃烧的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还迷茫。 把心带走，希望呢在雨之后可以呢两个人一起牵手把它一带走。5月19号的晚上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你，是不是在明天的时候就520呢有一些特别想要表白的人或是很特别的情愫呢？现在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说一说在今天晚上或是呢在明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想预定哪首歌曲，想哪首告白歌送给我看到很多同学已经开始预定我写的百字情书了，对不对？明天晚上要听就对了，还有贴你好像我自己的创作呢都是偏于这个告白多一些告白风。你有什么样的歌曲想要听呢？想要说出来呢？怎样的故事呢？我喜欢你，我爱你，我对你有感觉，无论晴天雨天我都想跟你在一起，怎样的情话都说不够。现在在新浪微博我们来扫一眼看看呢，突然看到了这个折子同学他说所有的祝福呢都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广播节目当中呢已经播出了，他说呢特别开心，不谢不谢，毕竟呢小雨同学也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小雨同学是我的弟弟，所以呢也在节目里面我个人把这个祝福呢要传递一下祝他越来越棒，好不好？好，麦家族 麦 home 点歌厅里手机尾号9597的朋友说，我们也是真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真的真的好想你。对啊，好想你呢已经提前的来这个送出了，那怎样的告白很适合呢？这首歌吧，这首歌就是很甜蜜哦，也是一种就是很适合在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微风的时刻晚上 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 小吉他 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告白歌 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

今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但足以使地面湿滑，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注意行车安全。明后天依然是多降雨，但强度都不大，出行应注意临近预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由闫飞、彭大魔编剧导演、沈腾主演的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正式发布《有钱更烦恼》海报及特效大片预告，挺进暑期档，将于7月27号登陆全国院线。闫飞、彭大魔和沈腾《西红柿三杰》再度联手，成为该片一大亮点。2015年，一部黑马影片《夏洛特烦恼》让闫飞、彭大魔和沈腾这三位成长于开心麻花的喜剧人为人所熟知。其实三人早已是合作11年的老搭档，台前幕后默契十足。继续来关注，电影《快把我哥带走》近日发布了一款兄妹版海报，并正式宣布定档2018年8月17号。此次曝光的海报中，主演张子枫、彭昱畅尽显塑料兄妹本色，一言不合就开打。动作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6月8号登陆全国影院。近日，电影曝光冯巩平民超人版海报，海报中冯巩身披超人的红色斗篷，满脸笑容穿梭在鸡毛蒜皮之间，喜感十足，又暗合着电影萃取生活小事，化平凡为欢乐的美好主题。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Oh my radio star. 寂寞时候流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心，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我的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你我受冷风吹，欢迎回归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到了22:37， couleur monte à l'eau, cherche du regard un spot de Dieu projecteur. Et moi je n'en pouvais plus, bien sûr elle ne m'a pas vu, perdu dans sa mégalo. Moi j'étais de trop, elle marchait comme un chat qui méprise sa proie. Volant le flipper, la chanson qui couvre tous les mots qu'elle mimait semblait briser son cœur. Elle en faisait un peu trop, la fille aux yeux mentalos, Hollywood est dans sa tête. Son entrée dans un studio, décor couleur pantalon, perdu dans sa mégalo. Moi je suis de trop. Oh, oh, oh. Est entré et le charme est tombé, arrêtant le flipper. Ses yeux noirs ont lancé

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正在为大家放送中，两个三点水的女生，她说了，这个比起520啊，我更爱519，可以呢爱得很久很久，所以呢把这个歌送给忍人马同学，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鼓励我继续的坚持下去吧。有的时候爱呢不需要太多的鼓励，爱本身就自带鼓励属性，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为了他变成更好的自己，这不就是一种美好的鼓励吗？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几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笔迹像是空城， make me feel the colors that you bring.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Cause love in you has made my life so beautiful, and every day of my every time that we, oh, I'm more in love with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do do do do. Ah, no one else can make me feel the colors that you bring.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Cause loving you i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and every day of my life is filled with love in you. Love in you, I see your soul come shining, shining through, and every time that we, 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听了电台，耳机里缓缓的慢慢的传来大家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点播的每首歌曲，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歌词其实就是在唱自己的故事，想说的一种话，是这样的感觉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从九点钟开始一直会持续在520要到来的时刻，而且在明天520到来的时刻呢，晚上10点钟还会有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所以呢99的时刻，甜甜蜜蜜的告白时刻，都有我们节目的陪伴和帮助你传递一份很特殊的心情。有心的朋友呢，还拿手机对着车里的电台把这个声音呢和情景都录了下来，算是一个美好的纪念吧。这首歌来自皮卡瑞同学的点播。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 最近你从哪里解脱了？ 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 宁可被真正的爱所套住， 变了心的人越想伤人， 不想解脱。 枯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 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 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 会唱的朋友，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又自由走，

我们此刻听到的是来自韩红和 JJ 林俊杰的合作《飞云之下》。哇，这由呢易家扬作词 ，JJ 呢自己来作曲的一首歌，在今年的4月23号的时候来上线哈。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对唱曲，好像呢也会想到了很多很多的曾经的那些心痛与怕。 莫名其妙闷了整个下午， 飞云之下， 听个看书让心找个归宿， 就算前面的风很大， 装作忙碌，生命会这样平安而起舞。台湾没有时会搞不清楚，太幸福有时还不能满足， 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甜蜜的五二零就要来了。今天呢是2018年5月19号，一起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分享着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和一个整周工作日当中的自己哈、哦，做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在麦家族 My Home 来报道一下。哦，对了，提醒大家，明天五二零 DJ 麦也有给大家准备福利哦。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能该怎么度过？天边疯狂，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是梦，没有预兆，没有。 所有，就让你自 如果有就让你自由，两个人的关系在一起呢，越是认识的长久，越是呢想要彼此在一起呢开开心心幸福的这个状态呢变得长久久久，对吧？就是需要呢好好的去经营一下。经营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不适合放在感情里面，但是你要知道感情真的是需要靠双方的这个经营和彼此之间呢为对方做了花了很多心思哈，才可以得到。今天的不是5月19吗？很有才华的听众朋友有说应该听这首《爱我久久》。 当时你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受两困，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伤心，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那是最温柔的事，喜欢坐摩托的时候，轻轻靠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守着诺言。

好，在麦家族麦后每天歌厅下面留言，这位桑尼星，我今天还播了你的歌曲，还给你鼓励，竟然你告诉我了一个特别让我难以接受的事实和消息，就是他告白失败了。为什么选择519告白？毕竟520还没有到，对不对？你就不能再耐一下寂寞，对不对？没关系，如果呢这个此时此刻你就失败了，说明呢只有两个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你这个时机没到啊，这你为什么不在520的时候告白呢？对不对？给自己一个理由，给自己一个台阶，说啊那可能不太适合在今天519，对不对啊？519对不对？长长久久，519我要走，对，519我要走，这什么梗？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怎么安抚一下那么爱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听众朋友，可爱的你们呢？可爱的你呢？啊，不小心说了实话啊，很多朋友都失败，对。桑尼星，我觉得可能你们两个就有缘无分吧，兴许呢真正的对的人还在不远处等你，那你也可以呢不要太伤心，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不要哭太多啊，一直给我发哭哭的表情，他也能会很悔恨自己的这行为，我为什么要去告白啊？因为你勇敢了、啊、这时候不要笑了吧，对，勇气可嘉，点开你的头像看一下，好像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这个年代去告白，好像跟原来这个感情相互，你知道，在一起这个所谓的倾诉的这个，包括告白不太一样哈。大部分都是男生嘛，对不对？男孩子不有句话讲吗？对，如果一个男生真的喜欢你，不用你去告白，他自然会找你。所以啊，告白有的时候其实是不用说的。我觉得真正的爱呢，是不需要太多这个言语上的告白啊，其实呢都会在心里。有的时候确认过眼神，我遇见对的人，确认个眼神就行了。我今天晚上为什么突然间又把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么活泼可爱、阳光国际、洋气的节目，变成了一个你知道就是午夜悄悄话，又跟他诉说一些教大家告白吗？你不要再做梦了，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告白的。其实我觉得缘分到了就到了啊。好了，今天晚上有要跟我告白的吗？抓住519的尾巴有要跟我告白的吗？对，反正你们对我的告白呢，我都是全盘接受就对了。谁让我人好？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中，在界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 DJ 麦问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不睡觉的你。 惑。 他是什么？探索什么？新鲜网？追求什么？想换什么？美网？是人间烟火，做完整的我。拥抱什么？失去什么？去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人间烟火，要尽情挥霍。 这首歌是陈珊妮为田馥甄编曲的一首《人间烟火》，在2016年的7月13号的时候上线，也是呢写关于了亲情、生活、食物、电影、身边人和事，欣赏他们，发现他们，感受他们，拥抱他们，对吧？这周遭的一切，美好的一切，其实你会发现，当下都是呢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思考。因此呢，田馥甄黑B同学呢，就请到了这个就是他的音乐上的这个偶像，喜欢的这个朋友陈珊妮为他来编曲哈，这样一首歌曲听起来呢很有趣，而且呢听到了很多当下的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人间烟火吧。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听过了，送走了田馥甄，接下来我们有请 Katarina。哦，我最近有看那个《复联三》哈，里面的关于了这个时间的宝石，时间的能量。时间真的很伟大。 Oh my, radio star. 过了 Catalina 这首歌曲，你知道吗？也是为了庆祝他当年的这个25周年的话，庆祝了一下25周年而发行的单曲。一晃又好多年过去了，一首抖音神曲，经常会被这首歌的副歌所刷到哦。最近很多身边的朋友呢鼓励我说，麦同学什么时候可以发个抖音呢？我好像还没有摸到这个诀窍啊，带我学习一下。 Just love me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们都是你。 山和海，灿烂无数的爱，独临而来。 叫着我们，我依然坚定的挥得像快快。 I can do this all night long, baby. 没有了你，我要去哪里站？我会心 上苍海。星星闪烁，游戏舞蹈，月光下热情年少，一时在时要飞得更高， 要飞得更高。 现场顺着狂跳大音爆，上空离开这地表， 地球放在脚下甩掉。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找到自己最最特别的他。很多人都会苦恼说，麦同学麦同学麦同学，你会告诉我怎么办？人家5.20就到了，这2520呢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甜蜜暴击，单身的我们怎么办？好像说的我都会这个躲甜蜜暴击一样。没关系，我说了，一个人呢可以一个人的精彩，而且呢你也不要想总是一个人的状态，兴许呢那个人呢就在下个转角就会出现。有的人呢可能需要等得久一点，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等个你知道半年是吧，这一年啊，这5年8年，对。但对的人呢总是会出现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在明天520我爱你告白日当中呢，明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两个小时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还会如约而至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也会呢送出一份我为大家准备的甜蜜音乐礼物福利给你。但是呢有点忍不住，此时此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也想把这个预告的这 teaser 版本的福利先给大家好不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祝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晚安，用我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哄你入睡，我们明天再见喽。 Oh my radio star。 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又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思念